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徒弟刚刚收进门，当师傅的总不能撂开手就走。沈乔亲自给段英介绍了玄都子府的门规，又将石武与宇文颂的情况略略说了一下，段英一一记下，听得很是认真。 我出门在外，不过你的功课却不能因此落下。我会让孔长老将本门的内功心法与沧浪剑诀代为传授。每日山上师兄弟们晨起练剑的时候，你也要参与。待我回来再检查你的功课，若有精进，便会教授你下一阶段的武功。你需记得，学武之人，资质固然重要，但勤能捕捉。你的天分虽然不算顶尖，却也是中上之资，若能勤学苦练，将来未必不能成大器。 是。师尊，我之前听师兄弟们说，门中弟子逢年过节可以下山回家。 不错，若家就在山下州镇，每月都可以回去一趟，倒不必居在逢年过节才回去。若是离得远些呢，就一年回去一次也无妨。 那若是无家可回呢？ 据我所知，你家也是父母俱在的。 不瞒师尊，我生母乃是父亲妾室，早年已经过世，家中兄弟姐妹皆为嫡出，只有我一个是庶子。 既然如此，你若不想回去，不回去也是无妨的。哦，除了你之外，为师还有两名弟子，他们虽然年纪比你小，入门却比你早，回头见了你应该称为师兄。他们都是父母双亡的孤儿，往后你们要和睦相处。山上师兄弟多，以后逢年过节若是回不去，山上也是热闹的，别怕啊。 多谢师尊，您放心出门吧，弟子一定好好学武，绝不辜负您的希望。您一路多保重。 沈乔当师父的经验不多，收的两个徒弟还是半大少年，结果面对段英的时候，也不知不觉用上了半哄孩子的语气。段英又是好笑又是感动，心下更觉温暖。段英本是南朝人，庐陵段家虽不是什么豪门，也算是当地小有名气的武林世家。他原本不必舍近求远，千里迢迢跑到玄都山来拜师的，但正如他方才与沈乔所说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段英不愿在家里受气，又学不到只能嫡传的武功，索性告别家里，四处寻访名师。他一开始去的是临川学宫，毕竟南朝儒风盛行，许多人视临川学宫为武学圣地，尤其公主还是南朝柳皇后的师兄，临川学宫在南方更是声势显赫，从者如云。但名声大，门槛就高，段英没背景没来历，资质又达不到令人惊艳的地步，很快就在初试阶段被刷下来。他并不死心，千辛万苦等到一个亲自见到公主的机会，与汝烟客会说上几句话，但汝烟客会虽然亲切，最终也没有答应他拜入门下。段英明白，这还是嫌弃自己根骨资质的缘故。在见到沈乔之前，段英以为天底下的武学宗师都像汝烟客会那样十分看重资质天分，所以来到玄都山，他也不再抱着不切实际的希望，觉得自己只要能够成为玄都山的弟子，踏踏实实学武也就心满意足了，却没想到最后竟会得到这么样大的惊喜。正因为体验过失去的滋味，段英才更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，也更明白像沈乔这么样一个师父有多难得。为了不负师父的期望，他几乎将所有精力都沉浸在武道之中，包括他父母在内的人都不会想到，这个曾经被他们倍加冷待的庶子会在若干年后名震天下，成为一代武学宗师，这是后话了。此时此刻刚刚拜入师门的段英，因沈乔的话而露出略带羞涩的笑容。沈乔拍拍他的肩膀，又勉励了一番，然后才让他离开。因为这名新收的徒弟，他不得不又多耽搁一天， 但事情总是一桩接一桩，段英前脚刚走没多久，后脚就有人带来了两份口信，一份来自青城山纯阳观，易辟尘还不知道沈乔已经是玄都山掌教，信是直接给掌教的，里头除了例行问候之外，主要提到了燕无师与葫芦姑约战的事情，并邀请玄都山掌教一道前去观战。对中原武林而言，这一战不仅仅是见证天下第一人的诞生，更意味着突厥与中原武道的对决。燕无师若败，输的也不仅仅是他燕无师一个人的脸面。半步峰一战如今已经传了开去，届时定会有不少人莅临现场观战。易辟尘既然动了心，其他人自也不必多说，弄不好到时候中原武林数得上名号的高手聚会齐聚英会峰顶，观那半步峰一战。纯阳观身为中原道门，自然不会置身事外，而且上回事件大会被葫芦姑中途破坏，易辟尘嘴上不说，心里肯定不痛快。易辟尘是亲眼见识过葫芦姑的可怕的，他自存与沈乔交手，胜算尚在五五之间，沈乔败在葫芦姑手下，自己肯定也不会是葫芦姑的对手。而且他相信汝烟客会也好，广陵散元秀秀也罢，这些人恐怕都不会是葫芦姑的对手。一个燕无师输了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中原武林从此之后无人能够挟制葫芦姑，齐凤阁之后再无齐凤阁。当日沈乔与坤爷半步峰约战，玉生烟兴致勃勃，燕无师却毫无兴趣，正是因为到了他这种等级的高手，不难根据事先得到的消息推断出双方高下。当然燕无师也不是神仙，像后来沈乔落崖重伤，他就绝不可能料到。但这一战却截然不同，一方是二十年前曾以一招之差败给天下第一人齐凤阁的突厥上师，另一方是杀了雪亭禅师，在琉璃宫武道排行榜上名列天下第二的魔门宗主，同样曾经在若干年前曾与齐凤阁交过手。他们之间本来毫无关联，却同样因为齐凤阁三个字而多了一丝微妙的联系。这一战谁胜谁负，也许包括他们自己在内任何人都不知道答案。与易辟尘同样想法的人不少，所以这一战必定惊动天下，万众瞩目。被易辟尘派来送信的人是苏乔，他见沈乔出现在玄都山，露出几分惊讶之后随即反应过来，恭贺沈乔，又谦然道： 家师还不知沈道长重回掌教之位，否则定要送来贺礼的。 哦，多谢，不过此事本也没什么可恭贺的，还请你回去代为转告令师一声，就说三月十五那日我们应会峰见。 半步峰险峻陡峭，山巅更是狭隘崎岖，两人要在上面交手已十分考验功力，再无旁人驻足观战之地，想要观战只能在对面的鹰毁峰上。沈乔说罢，想到秦老夫人的身份，顺口问了一句： 鹰毁峰一战不知秦老夫人是否也要前往观战？ 家母说往事已矣，不愿多见故人，届时我随家师同去，家母应该就不会去了。 也罢，那待我问候令堂与令兄。 好。 二人闲聊两句，苏乔知他如今身为掌教必然忙碌，主动提出告辞。不过他大老远赶过来，送完信立马让人回去，显然是不合适的，沈乔便留他在此住上一晚，隔日再回，又招来负责迎客的弟子，让他们好生招待。第二封口信则是一名面目寻常的少女送上来的，对方自称合欢宗弟子，奉宗主之命前来。沈乔对桑景行殊无好感可言，先前玄都山上他才将对方重创，此时对方就派人上山，显然不会有什么好话。但沈乔不愿为难一名女子，反正今日也来不及出门了，索性连合欢宗来使一并接见。谁知对方一出口却说道： 在下合欢宗弟子边贤，这次奉命前来一是恭贺沈道长重掌玄都山， 二是再过十日，我怕将举行新任宗主的继任大典，所以宗主怕在下前来，想请沈道长前往观礼。 继任大典？难道你们宗主不是桑景行吗？ 桑宗主已死，宗主之位由桑宗主的弟子接任。白宗主说他与沈道长您有过命的交情，这继任大典不请谁也得请您呀。 虽然桑景行死有余辜，但毕竟是合欢宗掌门，于合欢宗人自然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。这女弟子怎得这般兴高采烈？ 不敢犹如沈道长亲耳，冰贤入合欢宗之前曾是被桑景行掳在一池雪寺的良家女子，桑景行死后我们才得以解脱。白宗主见我有心学武，自知也不错，便让我正式入门。桑景行自打在玄都山上被沈道长重创，回去之后不久便伤重而死了。群龙无首，人心惶惶，宗主为大局着想，这才接下重担，担起宗主之责。 冰贤舌灿莲花，竟将人人争抢的合欢宗宗主之位说得跟人人避之唯恐不及一般。白荣接任宗主倒成了大善举似的。沈乔很清楚，那一日桑景行受的伤虽然很重，但他既然能逃走，以他的能耐断不至于没法活下来。除非……他心头一动，对上冰贤灵动的双眼。 桑景行虽死，门中还有其他长老吧？旁的不说，袁秀秀的弟子萧瑟也有一争宗主之力。白荣当宗主，他就没有意义吗？ 宗主之位有能者居之，那些长老能耐不如宗主，自然只能听命。若是不肯听命，那就是违抗宗主，要按门规来处置。至于萧长老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他既愿一心为本宗办事，宗主必会重用。 冰贤言下之意，白荣竟是已经完全掌控了合欢宗上下，连萧瑟也翻不出风浪，不得不向他低头了。沈乔讶异之余，更不能不感叹白荣的厉害。从前他见对方阴狠之余更有可怜之处，只以为他离开合欢宗才能过得更好，殊不知白荣亦不在此，更宁愿忍辱负重，趁着桑景行与袁秀秀内斗，暗中一步步掌握实力，最终成为胜利者。 有声剧千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